故事偏离走向，曲折荒唐，是谁是带着反常，炙热滚烫，渴望无处可安放，结了霜，压抑最原始的欲望，遗忘那声色皆是假象，赠我虚妄，泛滥欢愉的时光，如你一样，彼此都放的理想，梦一场，原本最想象的磁场流放。我在你眼里真正的模样，原有的心脏颠倒了星光，如面海洋我被隐藏，若有悲伤念念不忘，是你从未看破我灵魂的真相，只能做那声色皆是假象，赠我虚妄，泛滥欢愉的时光，如你一样，彼此投放的理想，梦一场，原本最想象的磁场流放。我在你眼里真正的模样，偏有的心脏颠倒了星光，如面海洋都被隐藏，如有悲伤念念不忘，是你从未看破我灵魂的真相。我在你世界虚无的不光，平静的思想一枪就伤亡，这凄凉无法酝酿，余生照样只好流浪，我从未在你心无限。